嗨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云奇。不知道的以为我们广播还在放《西游记》呢。《西游记》首播于1986年，在当时创造了89.4%的收视率神话。至今为止呢，重播了超过3000次，不仅是80、90后的童年记忆，也是上几代人们的不朽记忆。我们电台总有一个接彩节目，一直在问什么是经典？那到底什么歌、什么剧才算是经典呢？也许是旋律一响起，我们就立刻想到里面的情节和人物吧。 你说我像雨，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，忽远又忽近，其实你不懂。你说我想你，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 己，暗地里伤心，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。 爱美受尽委屈，找不到相爱的证据，何时该前进，何时该放弃，连拥抱都没有勇气。

趣的咖啡座，幽暗的沙发里总有几张熟悉的脸，那种聪明带点防卫的气质，想放弃却又不甘心的样子，越过他的肩膀，空洞洞的视线，我懂女子灰色心事，那种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，喝了酒却又哭得像个孩子。 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很自然，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，其实并不难，是你太悲观，隔着一道墙不谈谁分享。

就像精英网的评价，本片通过揭露文革那个社会动荡、是非颠倒的年代，讲述了两对年轻人复杂的爱情经历，揭示了人们对爱情、亲情、友情以及美好生活的渴望。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电视剧《渴望》的片尾曲，来自毛阿敏《渴望》。 难取舍，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，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？ 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，只等你讲。其实大家早已厌大家，却盼望恨又多一点碰撞。然而无聊事干，不等打搅对方。要是你愿意，诚实讲一趟，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。不要哭，我也忍得了这些年来的委屈，没法真心爱下去，只好真心真意的结束。别再做前人，做只猫，做只狗，不做前人，

向窗台盛放，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。 来的我们里，林爸爸说，缘分这事儿不负对方就好，不负此生很难。爱情走到最后不一定非要撕扯和伤害，也不一定是背叛和怨恨，有些分离是成全，是和解，是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，是很高兴爱过你，也能接受最后的结果，不管是好是坏。 心跳乱了节奏，梦也不自由，爱是个绝对承诺，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，放任无奈淹没尘埃，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，哦，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，所有一切你要的爱，深情望着你的手，亲吻着你额头，别等到一千年以后，所有人都遗忘了我，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，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。